我看见你的脸在破碎，你的手在指谁，你的心在哭泣。黑夜中谁站在我床头，轻掩一张假面具，画着黑的脸，他悄悄地说着，我睁开眼，看不清看不见，听不清听不见，熟悉的声音悄悄浮现，我的手我的耳我的心我的眼都交给时间慢慢相连，梦中梦梦未醒，梦见谁的脸，一面哭一面笑，一面黑一面白，一面恶一面善，